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不知是关山林熬的骨头汤的作用，还是乌云本人经摔打，半个多月以后，乌云可以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排过一次片子，断茶处愈合得不错，已有增生物质出现了。如果不再出现意外，再过七八十天就可以丢下拐杖了。关山林对医生的诊断结果表示满意，但是对医生说七八十天的话却不满意。医生说伤筋动骨100天，关山林说那是屁话，人身上哪一块都是活的，破了损了它自然会长好。关山林不在意地说，嘿，扭了脚脖子算不算伤筋动骨啊？要等100天，那人到处走干嘛呀？干脆躺在家里得了。关山林让乌云别听医生的话，现在就练习走路。乌云自己是学医的，知道适当的走走会刺激伤口加速愈合，有利于早日康复。于是乌云就开始试着练习走路。关山林十分热衷于这件事儿，他每天都催促着乌云下床练习走路。对乌云的小心翼翼他极不满意，一再要求乌云加大练习量。他亲自制定了一个练习方案表，每天要完成多少多少，3天要如何如何，5天要达到什么程度，1周后要怎样怎样。他用毛笔把这个表抄在一张大纸上，把它贴在乌云的床头。如果乌云完成了，他就高兴。如果乌云没有完成，他就不高兴。乌云因此就要受到批评或者是表扬。关山林休息之后搬进了干休所。这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园林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些林荫小道，路边长满了阔叶梧桐和小叶香樟。出大太阳的时候，走在林荫小道上仍然晒不到太阳，但是关山林却坚持要把乌云弄到更远一些的操场上去练习走路。关山林喜欢操场，他认为在操场上锻炼才正经八百像那么一回事儿。一段时间，关山林热衷于指挥乌云的锻炼，他站在太阳底下，收腹挺胸，站得笔直。他喊着一二一二，乌云按照他的口令丢了拐杖，撒着手往前走，走得呲牙咧嘴，大汗如雨。李布有时候去给两个专心训练的人送凉水，就站在一旁观看着。李布发现关山林在喊一二的时候充满了一种快乐和满足。李布有些不明白，这种近似于残酷的训练方法有什么值得首长那么着迷。但是李布在这场训练中既不是指挥官又不是兵，他没有说话的资格，所以他要么站在那里看上一阵子， 要么干脆回家做饭，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可干的。于是在1968年夏季的那段日子里，挺胸昂首站在那里大声地喊着一二的关山林和摇摇晃晃咬牙往前走的乌云，就成了操场上的一道风景。一旦某一天这道风景从操场上消失的时候，人们一下子有了一种失落，一种不习惯，就好像每天每天都有升起的太阳突然消失了一样，让人迷惘。事实证明，无论是骨头汤也好，无论是大运动量训练也好，这两种方法对乌云来说都是有效的。在乌云练习走路半个月后，他就能够不用拐杖一瘸一瘸地围着操场走上十圈了。关山林对这个成绩是满意的，为此他把那些尊重科学的医生大大地嘲笑了一番。他故作惊讶地说，哎呀，乌云同志啊，你怎么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呢？你怎么就起床走路了呢？医生要你在床上躺着，你就躺着嘛，伤筋动骨100天，这个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还要我来告诉你吗？你要是这样不听医生的话，你可是犯了自由主义嘞。关山林自己说完这话，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样子简直得意极了。但是笑完以后，关山林变得严肃了。他对乌云说，好了，现在你的腿不碍事了，能走能站了，你得回厂里去坚持工作岗位。关山林这句话连李布听后都大吃一惊。李布心想，人家乌阿姨腿摔骨折了不到30天，是你让人家练习走路，人家刚刚能站稳，你就要把人家往厂里撵。不说是夫妻，就是结结兄弟也不兴这种撵法啊。但是乌云却仿佛一直在等待着关山林这句话似的，他一点儿也没有吃惊，他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乌云果然起了一个大早，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在衣服上别上了毛主席像章，在挎包里装上了毛主席语录，一瘸一拐地走出了门。关山林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新闻联播，没有送他出门，实际上他一向没有这个习惯。倒是李布送了出来，李布一直把乌云送到了车站，把乌云送上了车，看着车门关严实了，车走了他才回家。李布在回家的路上想着刚才在路上乌云对他说的那番话，李布一直绷着脸，乌云看到李布那个样子，明白李布在为自己抱屈。乌云就说，小李啊，别生首长的气，你不明白，首长这么做是对的。首长当了一辈子军人，守了一辈子阵地，在哪儿都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他自己现在没有阵地可守了，可是他这个人最讨厌弃阵地跑的事儿。谁要弃阵地逃跑，他就瞧不起谁。我是他老婆，我当然就更应该死在阵地上。李布想到这儿，不知道为什么眼圈有些发涩，连忙往身后看了看，见四下没有人，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 李布赶回家后，忙着去到食堂打饭，回来让襄阳吃了，赶紧去学校上学。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李布发现关山林情绪很低沉，不爱说话，从早到晚都板着一个面孔，全然没有乌云在家似的那种活跃和兴奋了。李布心想，真是怪得很，人家在家你整天跟人家打架，把人家往外赶，人家走了你又没脸葫芦似的打不起精神，你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呢？作为一个人，你必须在你的生活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既不能胆怯，也不能退缩。就像登山一样，你的双手攀援上了青苔碌碌的崖壁，你就得不回头地爬上去，期间任何的意外和危险都是注定了的，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坚持，因为你原地不动和退回去都意味着放弃，而人生是不存在放弃的。这是乌云在去工厂的路途中所想到的。乌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是奔着死亡去的，死亡已经张开了大口在等待着他。在乌云养伤的这两个月里，工厂里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掌权的一派受到另一派的威胁，另一派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终于攻进了工厂，并占领了工厂的一部分。双方经过数次的拉锯战后，都不能击垮对方，形成一种对峙的焦灼状态。先前势力强大的这一方，见武力一时无法攻下对方，就采取宣传战。他们宣布对方为保皇党，而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一大批走资派则是保皇党的代理人物。这一招果然奏效，被宣布为保皇党的那一派立刻有不少人带着武器投奔到造反派这边来了，给原来效忠的那个组织一记响亮的耳光。保皇党气得直吐血，但是很快他们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由白淑芬提供的。白淑芬先前是造反派一方的领袖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大红人，但是自从武斗开始之后，他的地位受到了挑战。造反组织的领袖当然需要头脑和资历，但在武力面前，大脑和历史就相形见绌了。不少亡命之徒后来者居上，成了组织新的领导人。白淑芬就算是当过兵不怕死，40多岁的女人若动起武来攻守都不方便，眼睁睁看着原来自己那些五大三粗的部下一个个成了自己的上级，他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实际上白淑芬在组织中的地位已经完全失去了，他更多的只是一个后勤人员，管管高音喇叭，管管宣传品的印刷，管管伤员，管管俘虏，或者是准备军粮。想到自己失去的威风，白淑芬恨得直咬牙。白淑芬采取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措施，他带着一大批组织的秘密文件和情报反戈一击，投奔到了那个叫猛虎造反兵团的对立派组织去了。对猛虎来说，白淑芬的投奔不地是一个大胜仗，对立派前任领袖反水，而且带来大量情报，这难道不能说明对立派的大失人心吗？猛虎的司令高过 立即委任弃暗投明的白淑芬为猛虎兵团的副政委。白副政委上任后，给高过献上了他的第一个计谋，采取偷袭方式，将集中关押在工厂医院的那些走资派劫过来，让对方失去攻击猛虎兵团的政治资本。这个计谋令高过大喜过望，直夸白淑芬谋略过人。高过当即组织干练队伍，在某个下雨的夜晚突袭医院，果然将关押在那里的走资派抢来了七个人，乌云也是其中的一个。乌云没有想到运动会发展到这一步，他是自投罗网，但是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高过把人抓到手后，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高过这个人没有多少脑子，过去在机修车间当钣金工，划得一手好样，当过厂里的劳模，除此之外也没有出过什么头。高过就找白淑芬商量。高过说，要不我们也宣传一气，说他们的代理人现在成了我们的俘虏。白淑芬说，那没用，该宣传的人家都宣传了，你能够宣传到哪儿去？你就是捅娘骂老子，你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比不出个高低来。高过说，那咱们先把人关起来。你把人捉来了，人家的战斗小报今天就满街飞了，谁都知道你捉了人家的人，你把人关起来，人家就会说，看看，说中了吧，他把走资派抢去保护起来了，他不是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又是什么？听完这话，高过犯难了。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出馊把主意抓他们干什么？你不是拿糖让我做吗？白淑芬冷冷地笑了笑，哼，我用了这个计谋，我当然自有主张。 什么主张？你快说出来听听啊！ 白淑芬咬牙切齿地说，把抓来的这些人都枪毙掉。高过听了这话吓了一跳， 你没犯病吧？ 我抓这些人，我丢了好几个战士，人捉来了，你让枪毙掉，我不是空忙一场吗？ 哼，怎么是空忙一场呢？你想想，人家攻击你，说这些人是你的代理人，好，我就把人捉了来，你们拿这些人不就是斗一斗吗？我斗都懒得斗，我把他们给枪毙了，看谁更绝，看谁更革命，这么一来，那些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高过一想，对呀，怎么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人家说头发长见识短，白副政委头发够长的，见识没短到哪儿去，倒是合了那句话，最毒不过妇人心。 高过也不是手软的，若手软也做不到司令这个位置上。于是高过往下布置，枪决那七个抢来的走资派。但是在乌云的问题上，高过有些犹豫。高过犹豫的原因是因为乌云救过自己的老婆。高过的老婆是总装车间的工人，有一次被葫芦吊上的铁钩砸了，砸得大出血，是乌云组织医院的大夫抢救，乌云自己还为高过的老婆输了 200cc 血，这个高过忘不了。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高过知道白淑芬和乌云的关系，他们是老同学、老同事。白淑芬进厂，工作还是乌云给联系的。白淑芬为猛虎立了那么大的功，高过有心给白淑芬一个人情，于是他就对白淑芬说：“乌云的问题你处置，关起来也行，放了呢也行，总之你说了算。”白淑芬没有想到高过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想到高过会把乌云交给他来处理。实际上白淑芬甚至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由他来决定乌云的命运。白淑芬反戈一击，本来是出于不甘冷落和另辟蹊径的目的。他向高过献计，抢夺关押在医院的走资派，自然是有深谋远虑的，绝非冲着乌云去的。乌云是命中注定坐着以网住的鱼，这不是白淑芬的本意。可是现在高过却把乌云交给白淑芬来发落，由白淑芬来决定乌云的命运，乌云的性命就落到了白淑芬的手中。把乌云放掉，还是把乌云关起来让乌云活着，还是让乌云死，全在白淑芬的一句话。白淑芬沉默了。最开始白淑芬对高过的信任、大度和宽宏感到高兴，感到欣慰，不管这是一种奖励或者是施舍，都证明高过对自己是器重的，这里面甚至有一种讨好的意味。但是接下来白淑芬的心里涌出一股复杂的快意。他们是老同学、老战友，他白淑芬和乌云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在落难之前一直做乌云的领导和大姐，他曾经真心地喜欢过乌云，爱护过乌云，帮助过乌云。可是乌云很快就超过了他，不是某一个方面，差不多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超过了他。乌云的学习是最好的，工作是最好的，人品相貌是最好的，性格和人际关系是最好的，甚至乌云的男人和孩子也是最好的，而这些恰恰是白淑芬所欠缺的。和乌云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白淑芬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心，成为众人的注目所在，永远都站在一尊美丽圣洁的女神的阴影之下。这对争强好胜的白淑芬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之痛。都是同学，都是战友，都是女人，凭什么乌云就比她白淑芬生活得好呢？老天爷是不公平的，也不该绝到如此程度啊。如果他们不是同学，不是战友，白淑芬也许就不会有那么深刻的妒意。但是他们是，如果他们昔日没有那么真诚的友谊，白淑芬也许就不会嫉妒的刻骨铭心了。但是他们有，这就是白淑芬遇人而不能了。三反五反时，白淑芬出卖过乌云，使乌云的心灵蒙受了无可弥补的痛苦。白淑芬有过一时的痛快，但试过之后也有过一时的忏悔，特别是当她事后知道了那个难产生下的孩子是个痴呆儿时。这以后白淑芬自己的生活也出现了厄运，因为丈夫的事她受到了不公平的牵连，连工作都找不到， 是乌云帮了他，使他在危难之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白淑芬为此而感激乌云，由衷地感激乌云，同时他对乌云的负疚感也再一次加重了砝码。他欠乌云的，欠得太多太重，他已经不可能再超越乌云了。他们这一生如果始终在一起，假使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那么他就注定一辈子要背着这沉重的负疚感，一辈子承受一个被拯救的弱者的名分，一辈子抬起头来仰视乌云的美丽、圣洁、善良、大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心灵重负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漫长耻辱啊！他白淑芬难道真的必须永远承受这样的心灵重负吗？真的必须永远接受这漫长的耻辱吗？不，他不。现在白淑芬有了一个机会了，这是上天给他的机会，这也许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机会。他几乎是本能地把这个机会紧紧地捏住了，他不会再放弃它，他要有所作为。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高过把处置乌云的权力交给了白淑芬。白淑芬看着高过，白淑芬的眼睛深如古井，冰冷冷地放着寒光。高过被看得有些发毛，他说：“你看我干什么？人我已经交给你了，你要放，找个黑天弄辆车，别叫人看见，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走了。这个未必还要我教你。”白淑芬说：“不，不要你教，这个我会。”我有主意。高过忙问：“什么主意？”“也不放，也不关。”“那你要怎么做？”白淑芬轻轻地说出了两个字儿，这两个字把高过吓了一跳。高过想，这个女人真是绝到了极点，一番苦心实在是男人都算计不到的，分明是干大事业的材料，像这样的女人全世界到哪儿去找第二个来？也何该她生在这乱世之中做了一个消磁了。高过这么一想，有些敬佩，又有些后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女人日后要防她一手，因为白淑芬说的那两个字儿是枪毙。”那年的夏天，重庆一直出现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天气反复无常，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下雨，中间还有过一场七月雪。老重庆人都说，几十年没见过这种天气了。李布听人说七月的雪是自然界罕见的现象，他很兴奋，看着一地乱滚的雪珠子都化了，他跑回屋里翻关山林的书架，想知道这雪是怎么结成的。李布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他所需要的书，关山林倒是有一柜子的书。关山林还在书上做眉批，用粗粗的红蓝铅笔在书上气宇轩昂地写上一气，把书写得面目皆非。但是那些书中没有自然部分。李布又到乌云的房间去找，乌云也有不少书。乌云的书比关山林的还要多，一本本都很漂亮，只是那里面同样没有李布需要的。李布找到了一册厚厚的人体解剖学，里面有许多彩色的画片。李布很快就被那些画片吸引了，忘了有关血珠子的事儿。李布在那里看得面红耳赤，看过之后就发呆，然后忍不住又往前翻。李布有一个问题始终搞不懂。李布搞不懂的问题是，看着一张皮裹着的人，平常那么简单，怎么切离似的一切开，就变得那么精细，那么复杂了呢？这个问题是年轻的李布困惑不休。他想， 如果乌云阿姨在家，问题就好办了。可是乌云不在家，李布想去问首长。他拿着那本人体解剖学往首长的房间里走，走到房间门口他站住了。他听到房间里有人在说话。李布想，首长有客人在谈话，等客人走了再问吧。他这么想着，就转身回到客厅泡了一杯茶，端着那杯茶走到首长的房间门口，轻轻地敲了一下门，然后走了进去，把茶杯放到客人面前。这个客人他是见过的，是个女的，是乌云阿姨那个医院的护士，她到家里来过。李布正想着她姓什么，他听到客人嘴里说出了两个字，枪毙。关山林始终是冷静的。当那个护士说出这件事的时候，他既没有表现出震惊，也没有表现出急躁，他只是用一双豹眼盯着惊慌失措的护士，似乎在分辨他的话有多少真实。那个护士是猛虎兵团的成员，他得知猛虎兵团要枪毙从队里面手中夺来的七个走私派，其中一个是乌云。这个护士对走私派没有好感，即使他不喜欢杀人这种方式，他也不会对走私派表现出同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乌云。这个护士是党员，他入党是乌云介绍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个护士可以轻蔑走资派，但是他却不能对枪毙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无动于衷。就算乌云犯了错误，但他不是坏人，他要是坏人怎么能够介绍自己入党呢？所以他决定来给关山林送信。他的意思十分明显，他希望关山林能把乌云解救出来。关山林的表现令这个护士很有些失望，他一点儿也不焦躁，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坐在那里，目光尖锐地看着自己。如果不是这样，他甚至怀疑他是否在听他的话。关山林只问了他一句，他们什么时候干，然后就起身送客了。护士走出院子的时候有些迷惑，他弄不明白，也许这个上了年纪的退役军人给吓坏了，要么他根本就不在乎枪毙人这种事情。护士走了之后，关山林立刻操起电话，他在电话里说，给我派辆车，要个不怕死的司机。放下电话之后，他坐在那里等着，几分钟之后，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开到门口停下，开车的是个笑嘻嘻满不在乎的战士。在途中他们几乎没有说话，但是在161厂的厂区内，那个战士在架着机枪的戒备森严的工事前丝毫不减速，并冲着朝他们拉枪栓的造反派轻松地吹了一声口哨。这个动作令关山林十分满意。关山林从车上下来之后，没有问任何人，就径直大步走进了地下室。你说这是军人的嗅觉也好，素质也好，反正他是直截了当地踏进了猛虎兵团的指挥部。这时候，猛虎兵团的司令高过正在干涩地啃一块面包，啃得很艰难。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疲惫， 他试过，但毫无希望地在这个房间里找到一口水，让他把面包给送进肚子里去。他被闯进来的关山林吓了一跳，以致他都忘记去抓桌子上那顶满子弹的手枪。他呆呆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老军人，嘴边沾着一圈可笑的面包渣。很快他发现他用不着担心什么，因为那个老军人的眼神十分的平静，一点儿也不像要动手的样子。对于一个眼神平静没有任何威胁的人，你用不着寻求手枪的保护。关山林看着高过说， 你是这儿管事儿的？ 高过盯着他点点头，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关山林又说， 你给我把乌云放出来，我的车在下面，我现在要带他走。 高过没有听明白，他问，你说什么？关山林盯着高过， 有一个名字叫吴云的人，他现在在你的手里，我要他。 你是谁呀？ 我是谁你用不着问，你把人交出来就完事儿了。 我凭什么听你的？我凭什么把人交给你？ 因为她是我老婆。 哦，原来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关主任啊。高过觉得很有意思，他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人，因为他是整个西南地区军事工业的军方总代表，是个大人物。说起来，自己曾经还是他管辖下的一个小工人。关于这一点儿，他几乎忘记了，甚至在决定枪毙乌云的时候，他都没有想起来。现在，这个人居然撞到他的指挥部来了。高过把手中的半块面包丢到桌子上，抓起一块满是枪油的擦枪布，擦了擦嘴，饶有兴致地问，听说你当年爬过雪山，过过草地，有这事儿吗？ 准确地说，是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两次草地。 那你一定打过不少仗吧？关山林没有回答他，他盯着高过看了一会儿，突然问， 你当过兵吧？ 是步兵。 高过有些蹊跷，哎，你怎么知道？ 嘿嘿，你的腰杆挺直，能一直站在那儿不动，大热的天不摘帽子，不是一个训练过的老兵做不到这点。还有，你的右手食指和虎口都有老茧，只有长期练过瞄准射击的步兵才会这样。 高过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当过五年兵，是二十军的。 关山林想了想，二十军， 你们军长是不是叫秦勇啊？ 对，是叫秦勇，先是副军长，后来当的军长。 嘿嘿，那小子打了半辈子仗，没过上正直的瘾，没仗打了他倒牢上了。 高过有些遗憾地说，哎，可惜啊，我没有见过秦军长，看样子你跟我们秦军长挺熟啊。关山林没有回答他的话。关山林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枪，走过去把枪拿在手中翻了一下。 那是一支新出场的五四式，枪体的烤蓝闪着油光，仿佛还闻到一股淡淡的枪油味儿。关山林欣赏地说：“ 啊，是支好枪啊！” 说着，利索地哗啦一声拉开枪机，抬手将枪举起来，枪口瞄准了高过的眉心。他的这个动作果断干净，高过吓得差点大叫起来，背上汗如泉涌。但是关山林立刻把枪收了回来，他把枪掂了一个个儿，枪柄朝外，轻轻地放回原处，然后抬起头，平静地对着目瞪口呆的高过说：“ 一个军人，武器是他的生命，不能够随处放，要让他跟你寸步不离。当然，你并不是军人，至少你现在不是。” 没等高过反应过来，关山林又说：“ 好了，我得回去听新闻联播了，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领人。” 高过这才缓过劲儿来。他缓过劲儿来之后有些生气，他觉得刚才关山林那个举动实在是有些过分。高过说：“ 什么领人呢？ 领什么人呢？”“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我要把我老婆带走。”“ 你是说过，我也听见了，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一定把人给你。”“ 你是没有答应，但是人我一定带走。” 高过觉得这个人简直太盛气凌人，太傲慢了。他本来对他有些好感，甚至已经在心里同意他把人带走，但是现在高过不这么想了。高过挑衅地说：“ 你一定要带走人，我要一定不让你带走呢。”“ 嗯。”高过说这话的时候朝前走了两步，这样他离桌上那只五四式手枪的距离就比关山林近了。这个小动作关山林看出来了，关山林似乎是用嘴角笑了笑。他看着高过，他的目光中有一种东西在流动。关山林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刚才我的车进你防区的时候，我估计了一下你的兵力，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你在这个防区内的兵力不足500人，没有太多的重武器，要对付这种训练无素的部队，我看有一个连就足够了。当然你可以听听我的劝告，尽快修正你的错误，比如教你那些士兵别站出工事来大喊大叫，在正式的炮火之前，你要想保住性命，就把你的屁股埋进沙包里。再比如你可以把你的一道防线和二道防线再拉开100公尺，这样对方在攻下你的第一道防线后，你既可以有机会收复失地，又有了足够的开阔地做退守的屏障。再比如把你的重火力都从高楼上撤下来，高楼上倒是视野开阔，打起来也威风，可是你同时也暴露在对方的重火力覆盖网下，如果真要打你，我看用不着进行第二轮炮火射击，假使对方采取偷袭或突袭的方式进攻，只要冲到高楼的死角下，就算人家不解决你的重火力，他们也和一堆废铁没有什么两样。哈哈，再比如你听着，这是至关重要的，把你的指挥部从地下室搬出去，地下室挨不着 炮弹枪子儿倒是安全，但是你却离你的士兵太远喽，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战况，你无法尽力拿出对策，你的士兵，你的阵地，他们都因为你的指挥失度处在不安全的状态下。记住，指挥官不是老鼠，用不着钻地洞，他必须在视野最开阔的地方把握战情，指挥作战。如果你能听我的劝，把你的阵地和兵力重新布置一番，我敢保证那要好得多，至少你的作战能力会增加三成。不过即使这样，要吃掉你也并非难事儿。我看再加上一个工兵排，多带点炸药包，那就足够了。关山林说这番话时极其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样子，他的眼光里流露出一种轻蔑，就像一个老猎人看着一个还没有走进森林就走火打伤了自己脚背的年轻猎人的目光。他的那番话令高过目瞪口呆，羞愧难当。但是关山林一点儿也不顾及高过的表情，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1947年的春天的时候，我在东北集贤和土匪打了一仗，那支土匪有600多人，都操着双家伙，他们把机枪和小钢炮架在屯子里，想跟我较量一番。我带着一个营加一个连，也就600来号人吧。我捎信儿给那个土匪头子，说你投降吧，你投降我优待俘虏，我让人给你们用大肉炖粉条吃。那个土匪头子让人捎信儿回来，说就是不投降，你还能把我吃了。我说那好吧，咱们就打吧。我的部下半个钟头以后就冲进了屯子，那个土匪头子真还实现了他的诺言，没有投降，让我手下的一个班长用刺刀挑死在马厩里了。你要是爱听故事，这样的故事我可是有不少啊，但是你现在得带我去领人，我真的得走了，要不我就赶不上中午的新闻联播了。关山林说完大步地走出地下室，高过像个木偶似的愣愣地跟在他的身后。有一段路没有灯，高过绊了一跤，他骂了一句。高过想，这家伙说得对，我立刻就要人把指挥部搬出地下室。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